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他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新工作在建外啊，那倒是。各位听众别见外，这个也对，它不是一个意思啊。哈哈，对，读报开始，您快来，手机之上有电台。哎，这一上来呢，再多说一句，啊，这个老朋友，您别听着嫌烦，因为什么呢？见天都许有新朋友。哎，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拿这个听匣子，更加的清楚，方便。走到哪儿都不耽误。当然建议您，如果在公交地铁里头，或者是在这个啊有顶棚的地方，就是在楼里头啊，咖啡馆啊，茶馆酒肆啊，商场超市啊，哎，这要听广播呢，可以建议您这样。这会子啊，哟，这个啊，我看那雨是歇了吧，啊，没歇，反正小了啊，呦，赶紧的，赶紧拎着筐到菜市场，菜市场给老头子买点吃的去，啊，这一听就是二奶奶，哎，嘿嘿，对，哎，这个期间戴着耳机听广播合适，啊，这跟您说些，再有一个呢，建议您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听听这个呢，也是建议啊。能下载就下一个啊，这个有惊喜啊，因为这个听听上头还有话里话外的聊天室，咱还能互动交流。最近听听还改版了，你瞧是不是啊，哎，去看一看。不过今儿呢，咱们呀，一上来有这么个事情咱必须得说。这要赶上什么什么这个节那个节呀，什么中国两口子节呀，啊，外国老丈人节什么之类的，这个一般来说我也不是太愿意多说啊。为什么呢？这个有些个节呀，嗨，其实是商家给传出来的。啊，嘿嘿，对了，他合适哟，赶上这两口子节促销啊，你看看，是嘿，两口子节咱促销臭豆腐，这听着不是一套啊，你甭管是不是吧，反正商家有这个想法。但是今儿这节一定得说。啊，这个节尤其是在这个坎节上更得说，今儿是大夫节。不对，人家说正差的学名叫什么医师节，我知道医师是什么，不就是大夫吗？啊，对了，大夫节，哎，咱们向全国的大夫们，有打这个乡村村镇里头这卫生所一直到大城市三甲医院，普通的啊，给您开药那个年轻大夫，或者是100块钱一位那位大专家都行，哎，都得致意，祝各位大夫们大夫节快乐。哎，去年以来呀，打从去年以来，您说说看，咱们国家谁最辛苦，谁最忙，谁担负的责任更大呀，肩膀上这个任务更重啊，啊，出的汗最多呀，出的汗最多，对呀，他穿着那防护服啊，啊，你看看，咱还可以啊，在有些个地方空旷一点，或者就您一个人的时候摘了口罩，他们不行，只一上班甭管在哪儿都得戴着，啊，你就是这个 不容易，太不容易了。不过呢，仅仅说不容易，我认为在防疫这个大背景之下，向大夫们致以节日问候是不够的。所以呢，送给大伙儿一句啊，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经常说的，甭管叫成语呀、还是啊民间俗话之类的啊，但是是那么个道理。哪个道理啊？四个字儿。今天赶到大夫节，送给大家伙儿，共同来重新重温，哎，重新来琢磨琢磨这话里话外那点意思。哪个词儿？良药苦口。这个有没有？良药苦口利于病，这对不对？哎，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谁总结的啊？我不是说良药苦口这词儿啊，这词儿是人家这个啊人的这个啊很早就有了。我说的这个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个大伙儿也都知道，但是下一句儿可能有的朋友就也许不是太清楚。那位说知道，下句我们早就知道，就直接就说出来了。不我这儿说的是一位老病号的切身体会。上联良药苦口利于病，下联呢，这个说话难听好大夫没听说过。哎，这您就有所不知，一看您身子骨利落，打小到现在没怎么跑过医院，这跟那位老病号就不一样了。那位老病号可了不得，打四岁上那就是医院的常客呀。好家伙，哎呀，和平里医院各个科室留下了他的足迹呀。是啊，你看干嘛老提人家和平里医院，我住那儿啊。哦，那位说是您，哎，老病号立心深切体会，说话难听好大夫。我这难听是加了引号的啊，您记住啊，不是说对病人态度不好，拿话这个嗓的人家啊，我不是那意思啊，这您别误会，千万别误会。我说的是说话直接，你听上去可能这话要是以咱们外行的这个理解力来听的话，可能不是什么让人觉得太舒服那个意思。还告诉您，在医院里面给您看病的大夫说话越直接，可能越是让您觉得哎呀这怎么好像不太近人情似的。这个大夫哎，越是这样大夫，我告诉您说啊，个人看病好几十年的经验，越是好大夫，真的。哎，呵呵，当然这个是一种个人感受，它不是规律，我只是跟您分享的是我瞧病的感受，我不是说这是一条规律啊，我重新再说一遍，这是我个人感受。但是以我几十年跑医院的经验，哎，屡试不爽啊，所以我专门找那个说话不太好听的大夫看病，好得快，见效快，真的啊。哈哈，我说不太好听啊，是说大夫不会太顾及到，哎呀，我得怎么着跟您兜着圈子，哎呦呵，哎呦绕着弯子，哎呦我这个轻声细语的，春风化雨的，哎呦嚯，就这个，哎呀，嘘寒问暖的。说实话啊，一般的人家那个，尤其是大医院啊，也未准叫大医院，只要是正经的国家医院的大夫，他要给你看病，一般来说几分钟之内，他就要把他的那个对你的病的诊断，给你开的药或者是治疗方案，用你能尽量用你能理解的意思告诉你。这种情况之下，大夫更多的不会顾及到说，哎呀你别回头，哎呦这伤害到您了，哎呦你看你这个啊，接受不了，你看我们这专业知识没有，哎呦我跟你好好讲一讲吧，啊，有没有那个惊堂木啊，我拍一下啊，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之间兴亡过手，来着赶紧给这位患者沏茶倒水，哎呀呵啊，上饽饽 上饽饽啊，北京话过去管点心叫饽饽，上饽饽，上槽子糕，快快快快快，给过来过来，小护士给这位患者捏捏脚。这个没有，您在哪个医院也碰不上这大夫。所以我就说啊，为什么这么讲呢？不是说大夫说话好听还是难听，我说这个意思不在这儿，您别误会。好像哟，你看怎么说人家大夫，没有啊，没有说大夫不好的意思啊，老解释这个为什么呢？言差语错容易听岔喽。说真心话，前段时间就有这样的事情，本来是这么个意思，愣让有些人听成了那么个意思。哎，那只能说呀，这个可能这中耳炎需要看一看了啊。在您质疑大夫的专业知识水平的时候，您是不是也质疑质疑您的这个听力呢和理解力呢？啊，对对对，什么事儿都一样，尤其是防疫这个事情要讲科学，哎，一定要按科学来办事，必须的。你看看是不是啊，这个啊，专业的人让专业的人踏踏实实全心全意去做那专业之事，不然的话也不能在网吧里头遭遇最强王者呀。哎，这都拐到哪儿去了？山城重庆这头几天的事情，最强王者啊，那个网吧里头多数的网友去那儿上网不是花点钱吗？啊，到那儿不是玩游戏去吗？啊，叽里咔啦叽里，呼噼啦啪啦噼啦，咚腾他，听他听他令他令令他，啊，这玩游戏，对，玩游戏的这个音响效果。山城重庆，俩警察，年轻人，哎，哪行哪业，这都是年轻人，啊，他都有个爱好。这小哥俩呢，这个也是值班值了好长时间了，啊，说这领导也说你们俩啊，适当的给自己啊也放放假，休息休息。别老一天到晚的跟这儿待着好吗？你出去你换换脑子。哥俩一商量也是啊，这反正暂时我们已经这个啊不值班了。哎，我们是现在就属于休息时间，老在这个所里待着也是也就闷得慌。哎，你知道吗，这边上有一家网吧啊，离这儿不远，对对对，回头咱在那儿啊，万一所里有事儿还能赶得回来，不耽误事儿。行行行，走走走，过去吧。俩年轻小伙子警察啊，到那儿网吧啊，说那个我们也上网啊，也可以可以，来来上网上网。俩人跟那玩玩游戏，玩着玩着就说这个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啊，你看他玩的过程当中，就他这职业的这个神经，哎，对了啊，这你看包括我们这行也是，你在外头啊，这一听到什么广播这点事儿，哟，哎，这是怎么意思啊，哟，这听众这聊天室里头，哎啊，边上一听众，不是听众啊，边上一群众喊的，哎，锄禾，锄禾，锄禾啊，我是那谁，我是杜尚，哎，这俩人啊，你看啊，哎呀，这个啊，线下见面了啊，对对，就说这意思。这两位年轻警察，网吧里头正玩呢，玩着玩着，哎，就听见呢，他那网吧里头有那个内部的广播系统。各位啊，列位老几位在其位，注意啊，注意啊，来了来了，嘿，来了，哎呀，咱们这儿啊来了一位最强王者，这就是他们玩游戏的里头就那意思，这位这是嘿，手艺太好了，水平特别高，积分特别多，就那意思。我不懂啊，因为我从来就不玩游戏，说实话这方面您完全可以鄙视我啊，我完全是一个游戏痴，不是痴迷的痴，是我完全就不懂不会。说那个来了一位最强王者，就在咱们这网吧里上线，因为他这个玩游戏啊，现在都是能连着网玩的，你这个边上切近的人都不认识，都能够组成一个什么小团队，哎，咱跟这一块玩啊，跟这挖地雷啊，跟这偷白菜，嗨，啊，对。结果这个期间说来了这么一位，那意思就是这主太厉害了，咱们这个游戏界头一钩的人物来了，呵，大伙儿啊得看看得看看。这两位警察小同志呢，他们正玩呢， 玩的确实也觉得有点这眼睛发酸，也不想玩了，其实就是为了换换脑子，不是为了玩游戏啊。啊，人家有正经工作，哎，这个想着说咱走吧，要不然回所里去吧，看看有什么任务啊什么。正想这事儿呀，就听到人这个他们这个网吧里面说最强王者上线哟。哎，这俩说咱看一眼哪位最强王者。哦，这是他。哎，因为正是说着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正好坐在他们离他们不远的这个座位上开始玩。哦，这就是传说中的最强王者。哎，看着眼熟啊，看着眼熟，嚯，大眼睛啊，大高个儿，高鼻梁，嚯，哎，梳着那个小平头。别瞎说了啊，就说呀，就我形容一下，因为人这里面没说这人长什么模样啊。但是这两位警察越看这人越觉得眼熟，俩人说咱俩生活圈子也不在一起，咱俩要都觉得眼熟，哈哈，备不住跟咱这业务有关系吧，这人可疑。想起来了，好像是前几天说是有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的什么画像啊，画影图形，别画影图形，过去叫画影图形，现在就是那个监控探头拍着的，跟他这长相像啊，大眼睛大高个，哎，就那意思，哎，像他，赶紧通知单位，打电话通知单位，敲门言声，找个那个啊这个犄角，拿起电话跟单位说，我们这儿发现情况了，要不然你们过来吧，拿着这个画影图形啊，还补公文。就他们那个手续，哎，你们过来看看这人是不是，拿过来一对照，嘿，还真是啊，犯罪嫌疑人，哎，对了，爱玩游戏啊，到网吧玩去了，号称叫最强王者，结果呢，让这民警当场就认出来了，你看，有味道的新闻，赶到这个晌午饭啊，给您添点佐料。那位说行了，您这有味道的新闻啊一般都够呛，您听我说，这还真不是湖北孝感的事情。头段时间有一老爷们儿啊，北京话老爷们儿没有褒贬啊，说这人老爷们儿，这可以啊，就是男同志吧，但这位咱就不能这么说他了啊，这男的怎么回事呢，他是涉嫌诈骗啊，到哪儿去骗钱啊，骗财什么什么之类的。结果呢，让湖北孝感警方，孝感有个地方叫应城，让这地方的公安民警逮住了。逮住之后呢，说是你得交代问题啊。 我不说，我守口如瓶，我咬碎钢牙，我就是不说。哎，我什么都不说。我反侦查，反侦查。哎，我讲啊，你还挺懂行的。 三天三宿，就这位就躺在那地方啊，他假装他晕了。 哎，我晕菜、我对抗你们调查，什么也不说，哎，我一字不出，是不是？我徐叔， 哎，行，您这也不怎么样，您跟那徐叔的那这不是一个性质， 烧了。哎，好，我就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晕菜。 他这对抗啊，后来说那不行，找个他们公安局也有大夫啊，啊，公安医院之类的，让大夫过来给你检查一下。检查完了，周身上下一点毛病都没有。大夫说呢，他可能是有点那个，稍微有点低血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装晕吗？他晕菜吗？啊，晕菜的话呢，那就不能给他吃什么太油腻的，就是给他吃东西也是啊，弄点那稀汤寡水的。啊，什么稀粥啊，咸菜啊，咸鸭蛋都没有啊，所以稍微有点低血糖不严重啊，就是他老觉得他晕。对他有一部分更多的是装，但是确实他那个躺着也有原因，他不吃不喝呀，不吃不喝，想着给他吃喝点粥，他也喝的很少，那可不是他晕了吗？行了，那你跟这躺会儿吧。 我对抗，哎，行，我反正站起来，行， 赶紧，你好好歇会儿，一会儿起来之后，你踏踏实交代问题， 我不说，我一字不出，我徐叔， 行了， 就这样。后来这民警看着他呀，不能这个人是离不开，离不开是离不开，但是这玩意儿民警也饿呀，就嘱咐同事，你要不这么着，你要去食堂啊，你给我打点饭过来，我们俩人两份饭，简简单单，行行行行行，食堂啊，这个一盒饭一盒菜啊，这个给端过来了，拿着这塑料兜给给拎过来，哎，你们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饿坏了，吃吃吃。这两位民警打开了之后，盒饭啊，打开盒饭，拿起筷子，哎，这开始要吃了。正这功夫，就看这小子嘣儿，他在那里头关着他不是吗？他在那里头那炕上啊坐起来了， 哎，哎呦，哎呦，哎呦， 哟呵。我警察吓一跳，你要干嘛？ 我是黑，我闻出来了，我闻出来了，哎，有味道，有味道， 多新鲜！我吃饭呢，可不有味道吗？ 哎，我这鱼香肉丝，哎，你那个，哎，你那是溜肝尖儿，哎呀， 警察说你瞧你那德行。不是你什么意思，我是被你们这个被你们的爱心给唤醒了。哪有爱心，不是就是说我这就是被你们这饭菜啊把我给叫下来了。哎，行了行了，那你好好交代问题吧。你瞧还有这事儿呢，可说呢可说呢。好家伙，送个外卖，哎呀，送外卖您知道吗？小伙子浑身上下收拾的紧陈利落，甭管是一身蓝一身黄啊，对啊，不同的买卖字号吗？那家的外卖员一身蓝，这家的外卖员一身黄，啊，这位是黄盔黄甲，那位是，啊，是吧？蓝哇哇的啊，对。但是呢，这一单送外卖的可了不得了，把这接外卖这位客户啊吓了一跳。哟，怎么了这是？啊，我犯事了，啊？我得交代问题，哎，交代什么呀？这外卖员还紧着客气，别，没事没事，你别害怕别害怕，不需要交代问题啊，这不是我们正常业务啊，我这个可说呢，送外卖可不是正常业务吗？但他这身衣服啊，不是那个外卖的制服，是吗？啊，他这是制式的制服，哦，外卖还有制式的，不是。他那外卖不是说了吗？要不然就是黄色的，要不然就是蓝色的。这位送外卖的浑身上下黑色的，啊，头上一大盖帽，哎，然后呢，顶着那个啊徽章啊什么之类的，这都很齐全，对。所以人一看，这不是警察吗？不可能，警察送外卖干嘛？你看真事儿吗？重庆九龙坡。人民警察为人民，哎，为民服务，那是人心。 哦， 外卖小哥，得抓紧。谁知中途，他有病情。你瞧，现转四句诗，哎，重庆九龙坡的事情，头段时间外卖小哥骑着那他那车啊，小电驴子，哭嚓又来了，怎么了呢？晕了，他可能是就是忙啊，他们这伙计这个行业确实很忙，结果跑着跑着一下一不留神躺地上了，晕菜了，北京话晕菜。哦，这跟那个孝感那个不这不是一码事，不是一码事，晕菜了，结果呢被这民警发现了。发现之后民警赶到现场，人这个周围群众也是打电话报警过来看看吧，给他叫了救护车，把这小哥啊外卖这外卖员搭上救护车之际，外卖员强撑着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儿，跟民警说，这单饭这个外卖我还没送完。民警说，你踏踏实实到医院瞧病去，什么都比不上健康重要，但是这单外卖你别着急别着急，这是说你是一个敬业的好员工，但是呢这单你是送不了了。我就是说你听我说，民警说了， 我来送，反正也不远，跟队上单位里面领导请示一下，可以吗？ 可以， 为群众办实事。于是他这位民警同志一片腿蹭电不宁腰就上了外卖员扔的街边上那辆电驴子啊，突风驰电掣送到这地点。送到地点之后，那位还挺着急，哎呦呵，你怎么才来，或者这紧着等你，哎哎呀，警察同志，我这没干什么坏事啊，就是前面那个画面出现了，你瞧，很感人的故事啊，你看必须的吗？抓紧时间，新闻一口清，上海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2022年我国将全面推行电子驾驶证，正式立新读报接地气，偶尔给您放惊喜。求职必须投简历，那是过度美化也不必。这是人家南方日报啊，就谈到这个现在他这个是吧，也是那什么嘛，找工作嘛，啊，这尤其这大学生，哎呀，这个赶上这疫情，是多多少少就业呀，这方面求职可能会受一些影响，不过这个不要紧的啊，国家会采取措施扩大就业。那么但是当然你这个毕业生，你这求职他这个相对尤其是这个时候竞争是激烈的啊，想在这个自个儿心仪的可心的公司找着合适的位置并不那么容易，也不只是现在，过去也一样，大学生求职啊，这个时候他这简历特别重要，写多了不行啊，给这个公司那 HR 写一本长篇小说，哎呀呵，我讲一讲啊我的个人经历，嘿，我打小啊，幼儿园开始啊，我怎么获得过春芽杯的这个什么比赛冠军，哎，这没用，这个啊，你这耽误事儿啊，没有人有时间好这看您这长篇大论，所以这求职简历怎么写是门学问，也不能啊排比句似的罗列自个儿，哎呦，我这个那个得过这个奖那个奖，好像这个也不太好啊。对了，哎，既要展示自己，说明自个儿的这个水平、功夫、本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哎，也得言简意赅。现在呢，据说啊，市面上有专门做这生意的，我们来给您写这个求职简历，哎，美化美化您，啊，把您美得跟朵花似的。不是这靠谱吗？可说呢，有的确实有点美化过度啊，太美了，哎呀，给您这美化完了之后，贴上胡子就是张飞，啊，那这没法弄这个。可说呢，但是张飞要想找工作，说实话，要看那得看在哪儿。他这简历得投给谁，那倒是吧，投给刘备这算是找对主了啊，对对对，要投给西施这就麻烦了，嗨，就说嘛，求职简历怎么写，写的怎么好，显示出这求职者的能耐真实状况，的确是门学问，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确实对于咱就说啊，这个年轻人求职也好啊，向社会展现自己也罢，你像现在那个这个电视台有那个什么才艺啊什么的，其实这个跟这个求职这个也差不多是那么个意思啊，包括那什么溜光大道似的，你看他那些年出了多少很有名的民间歌手，那不一样吗？也是展示自己啊，是不是？我跟那些个专业歌手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的呀，我有什么本事啊，一个道理，求职简历，哎，相声里头就有这个投简历呀，这里头有一些失败的教训，是吗？啊，打相声里面那就那会儿就哎就哎就他就有他就有，当然有这原因是不一样的，是吗？啊， 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这么一瞧，嗯，山西汾酒。嗯，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是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不要不要，走，给轰走了。咱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小土啊，嗯，给你点东西看看， 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那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走走走。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走走，不要。 你看他啊，这个事儿，这当然这事儿不能怨刘先生啊，这事儿怨公司 HR 就是公司他们那人事啊，简称叫 HR。他不能简称叫 HRO。哎嗨。HR 就是人事干部，说白了啊，当然公司那不叫干部，就是人事部门的吧。哎对了，他这选人这标准不对啊，你看耽误了刘先生。当然也有自个儿把自个儿耽误的，是吗？没有这么这么表扬自我介绍自己的，是吧？啊， 我这儿有我一个外甥，刚打这个乡下来我这儿没几天，就说送我这儿学徒来的。你说这玩意儿，这买卖一倒出去，我把他安排哪儿呢？可是呢，您这儿呢也应当用个小徒弟，是不是？您看看能用不能用，您能留下不能留下？满爹满不懂一听，小徒弟，那我得看看这人老实不老实。哎，老实，您看这不就这孩子吗？叫什么名字？他叫窝囊废。啊，窝囊废，冲这名字我就得留下呀。啊，这仨人算凑在一块儿了。 那你看看这个是吧？啊，那位说也没有这么求职的，我就说呀，接茬呢，给各位说说报纸新闻。今天的《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咱北京市住建委发通知啊，加强公租房资格复核及分配管理，多子女轮候家庭优先配租公租房啊，公租房的这个政策。北京青年报又说了，北京主城区公共自行车退出历史舞台。这话怎么讲呢？就是明确了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业务，对这个运营的企业啊，这如果是违规的话，那得处罚啊，那是必须的，是吧？处罚，对，那得处罚。啊，得判念错字儿，那是啊，啊，很多朋友啊，这个阿俊啊，阿俊师傅说，这个他跟满大爷满不懂是街坊，是吗？啊，呦呵，您这个啊，哪天我去啊，这个造访啊，访问，8398啊，这个谁，杜尚啊，格子妈妈呀，云卷云舒啊，铃铛啊，呵，博荣四牌喽。燕子，哎呀，很多的朋友，呵，甭说锄禾和复古，哎，就这么着，感谢各位，接茬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咱们明儿个聊天室接茬。 Sono alz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Una mattina mi sono alzato e ho trovato l'invasor. Oh partigiano, portami via,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Partigiano, portami via, che mi sento di morire. E se io muoio da partigiano, ciao, bella ciao.